第十八回，观音院唐僧脱难，高老庄行者降魔。 行者辞了菩萨，安落云头，将袈裟挂在香楠树上，扯出棒来打入黑风洞里。那洞里哪得一个小妖，原来是他见菩萨出现，降的那老怪就地打滚，急急都散走了。行者一发行凶，将那几层门上都积了干柴，前前后后一起发火，把个黑风洞烧作个红风洞，却拿了袈裟驾祥云转回之北。话说那三藏望行者急忙不来，心甚疑惑，不知是请菩萨不至，不知是行者脱骨而逃。正在那胡猜乱想之中，只见半空中彩雾灿灿，行者忽坠阶前，叫道：“ 师父，袈裟来了！” 三藏大喜，众僧亦无不欢悦道：“ 好了好了，我等性命今日方才得全了。” 三藏接了袈裟道：“悟空，你早间去时原约到饭罢晌午，如何此时日夕方回？”行者将那请菩萨施变化降妖的事情背陈了一遍。三藏闻言，遂设香案朝南礼拜罢，道：“ 徒弟呀、啊、既然有了佛衣，可快收拾包裹去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莫忙莫忙，今日将晚不是走路的时候，且待明日早行。” 众僧们一齐跪下道：“ 孙老爷说的是，一则天晚，二来我等有些怨心，今幸平安有了宝贝，待我还了愿，请老爷散了福，明早再送西行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正是正是。” 你看那些和尚都倾囊倒底，把那火里抢出的鱼资各出所有，整顿了些斋供，烧了些平安无事的纸，念了几卷消灾解厄的经，当晚侍毕。次早方刷办了马匹，包裹了行囊出门，众僧远送方回。行者引路而去，正是那春荣时节。但见那草衬玉葱提髻软，柳摇金线露华新，桃杏满林争艳丽，辟罗绕镜放精神。 沙堤日暖鸳鸯睡，山涧花香蛱蝶讯。 这般秋去春残春过半，不知何年行满得真稳。师徒们行了五七日荒路，忽一日天色将晚，远远的望见一村人家。三藏道：“ 悟空，你看那碧乡有座山庄相近，我们去告诉一宵，明日再行何如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岂能老孙去看看吉凶，再做驱除。” 那师父挽住丝缰，这行者定睛观看，真个是 竹篱密密，茅屋重重，参天野树迎门，曲水溪桥映户，道旁杨柳绿依依，园内花开香馥馥。此时那夕照晨曦，处处山林喧鸟雀，晚烟出窜，条条道径转牛羊，又见那石堡鸡豚眠屋角，醉酣林叟唱歌来。行者看罢道：“ 师父请行，定是一村好人家，正可借宿。” 那长老催动白马，早到街渠之口， 又见一个少年头裹棉布，身穿蓝袄， 持伞背包，脸昆扎裤， 脚踏着一双三儿草鞋，雄赳赳的出街忙走。行者顺手一把扯住道：“ 哪里去，我问你一个信儿， 此间是什么地方？ 那个人只管苦争，口里嚷道： 我庄上没人，只是我好问信。 行者陪着笑道： 嘿嘿嘿，施主莫恼，与人方便自己方便，你就与我说说地名何汉，我也可解你的烦恼。 那人挣不脱手，气得乱跳道： 蹭灯蹭灯，家长的躯气受不了，又撞着这个光头受他的亲戚。 行者道： 你有何本事劈开我的手，你便就去了也罢。 那人左扭右扭，哪里扭得动，却似一把铁钳钳住一般， 气得他丢了包袱，撇了伞，两只手雨点似来抓行者。 行者把一只手扶着行李，一只手抵住那人，凭他怎么支吾，只是不能抓着。行者愈加不放，急得暴躁如雷，三藏道： 悟空，那里不是有人来了，你再问那人就是，只管扯住他怎的，放他去吧。 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师父不知，若是问了别人没去，须是问他才有买卖。 那人被行者扯住不过，只得说出道： 此处乃是乌斯藏国界之地，唤作高老庄，一庄人家有大半姓高，故此唤作高老庄，你放了我去吧。 行者又道： 你这行庄不是个走近路的，你时与我说你要往哪里去，端的所干何事，我才放你。 这人无奈，只得以实情告诉他： 我是高太公的家人，名叫高才，我那太公有个老女儿，年方20岁，更不曾配人，3年前被一个妖精占了，那妖精做了这3年女婿，我太公不悦，说道： 女儿招了妖精不是常发，一则败坏家门，二则没个亲家来往， 一向要推着妖精，那妖精哪里肯退，转把女儿关在他后宅将有半年，再不放出与家内人相见，我太公余了我几两银子，叫我寻访法师拿那妖怪，我这些时不曾住脚，前前后后请了有3、4个人，都是不济的和尚、脓包的道士，降不得那妖精，刚才骂了我一场，说我不会干事，又与我5两银子做盘缠，叫我再去请好法师降的，不期撞着你这个何刺星扯住，误了我走路，故此里外受气，我无奈才与你叫喊，不想你又有些拿法，我争不过你，所以说出此情，你放我去吧。 行者道： 你的造化我有营生，这才是凑似河流的够的，你也不惜远行，莫要花费了银子，我们不是那不济的和尚、脓包的道士，其实有些手段惯会拿妖，这正是一来照顾郎中，二来又医得严好，把你回去上赴你那家主，说我们是东土驾下差来的玉帝圣僧，往西天拜佛求经者，善能降妖伏怪。 高才道：你莫误了我，我是一肚子气的人，你若哄了我，我没甚手段，拿不住那妖精，却不又带累我来受气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管教不误了你，你引我到你家门首去来。 那人也无计奈何，真个提着包袱，拿了伞，转步回身，领他师徒到鱼门首道： 二位长老，你且在马台上略坐坐，等我进去报主人知道。 行者才放了手，落担牵马，师徒们坐立门旁等候。那高才入了大门，竟往中堂上去，可可的撞见高太公。太公骂道： 你那个蛮皮畜生，怎么不去寻人，又回来作甚？ 高才放下包伞道： 上告主人公得知，小人才行出街口，忽撞见两个和尚， 一个骑马，一个挑担，他扯住我不放，问我哪里去，我再三不曾与他说及，他缠得没奈何，不得脱手， 遂将主人公的事情一一说与他知，他却十分欢喜，要与我们拿那妖怪礼。 高老道：“是哪里来的？” 高才道：“ 他说是东土驾下差来的玉帝圣僧，前往西天拜佛求经的。” 太公道：“ 既是远来的和尚，怕不真有些手段，他如今在哪里？” 高才道：“ 现在门外等候。” 那太公急忙换了衣服，与高才出了迎接，叫声长老。三藏听见，急转身，早已到了面前。那老者戴一顶乌灵巾，穿一领葱白蜀锦衣，踏一双糙米皮的独子靴，系一条黑绿绦子，出来笑语相迎，便叫：“ 哈哈哈哈，二位长老作揖了。” 三藏还了礼，行者站着不动。那老者见他相貌凶丑，便就不敢与他作揖。行者道：“ 怎么不唱老孙呢？” 那老儿有几分害怕，叫高才道：“ 你这小厮却不弄杀我也，家里现有一个丑头怪脑的女婿打发不开，怎么又引这个雷公来害我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老高，你坑长了许大年纪还不醒事，若专以相貌取人，干净错了。我老孙丑是丑，却有些本事，替你家擒得妖精，捉得鬼魅，拿住你那女婿，还了你女儿，便是好事，何必真真以相貌为言？” 太公见说，战兢兢的， 只得强打精神，叫声请进。 这行者见请，才牵了白马，叫高才挑着行李与三藏进去。他也不管好歹，就把马拴在敞亭柱上，扯过一张退光漆交椅，叫三藏坐下。他又扯过一张椅子坐在旁边。那高老道：“ 这个小长老倒也家怀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你若肯留我住的半年，还家怀里。” 坐定，高老问道：“ 世间小驾说，二位长老是东土来的？” 三藏道：“便是。贫僧奉朝命往西天拜佛求经， 因过宝庄，特借一宿，明日早行。” 高老道：“ 二位原来是借宿的，怎么说会拿怪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一是借宿，顺便拿几个妖怪耍耍，动问府上有多少妖怪。” 高老道：“ 天哪，还吃的有多少嘞？只这一个怪女婿也被他磨慌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 高老道：“ 我们这庄上自古至今，也不晓得有什么鬼祟亡灵邪魔作好， 只是老拙不幸，不曾有子，只生三个女儿， 大的唤名香兰，第二的名玉兰，第三的名翠兰。那两个从小配于本庄人家，只有小的个要招个女婿，指望他与我同家过活，做个养老女婿，城门敌户，做活当差。不期三年前有一个汉子，模样倒也精致，他说是福临山上人家，姓朱，上无父母，下无兄弟，愿与人家做个女婿。我老拙见是这般一个无根无伴的人，就招了他。一进门时倒也勤谨，耕田耙地不用牛具，收割田禾不用刀杖，婚娶明来其实也好，只是一见有些会变嘴脸。” 行者道：“ 怎么变吗？” 高老道：“ 出来时是一条黑胖汉，后来就变作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呆子，脑后又有一绺鬃毛， 身体粗糙怕人，头脸就像个猪的模样，时常却甚大，一顿要吃三五斗米饭，早间点心也得百十个烧饼才够。喜得还吃斋素，若再吃荤酒，便是老戳这些家业田产之类，不上半年就吃个清净。 三藏道：只因他做得，所以吃的。 高老道： 吃还是件小事，他如今又会弄风，云来雾去，走时飞沙，唬得我一家并左邻右舍俱不得安生，又把那崔兰小女关在后宅子里，一发半年也不曾见面，更不知死活如何，因此知他是个妖怪，要请个法师与他去退去退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这个何难，老儿你管放心，今夜管情与你拿住，叫他写了退亲文书还你女儿如何？ 高老大喜道：我为招了他不打紧，坏了我多少清明，输了我多少亲眷，但得拿得住他要什么文书，就烦与我出了根吧。 行者道： 哼哼，容易容易，入夜之时就见好歹。 老儿十分欢喜，才叫斩墨桌椅，摆列斋供。斋罢将晚，老儿问道： 要甚兵器，要多少人随，趁早好备。 行者道： 兵器我自有。 老儿道： 二位只是那根锡杖， 锡杖怎么打得妖精？ 行者随于耳内取出一个绣花针来，捻在手中，迎风晃了一晃，就是碗来粗细的一根金箍铁棒，对着高老道： 嘿嘿，你看这条棍子比你家兵器如何，可打得这怪否？ 高老又道：既有兵器，可要人跟？ 行者道： 我不用人，只是要请几个年高有德的老儿陪我师父亲做贤婿，我好撇他而去，等我把那妖精拿来，最重取供，替你出了根吧。 那老儿急唤家童，请了几个亲故朋友，一时都到，相见一毕。行者道： 师父你放心稳坐，老孙去也。 你看他攒着铁棒，扯着高老道： 你引我去后宅子里妖精的住处看看。 高老遂引他到后宅门首。行者道： 你去取钥匙来。 高老道： 你且看看，若是用的钥匙却不行你了。 行者笑道： 嘿嘿嘿，你那老儿年纪虽大，却不识耍，我把这话哄你一哄，你就当真。 走上前摸了一摸，原来是铜枝灌的锁子，狠得他将金箍棒一倒，倒开门扇，里面却是黑洞洞的。 行者叫道： 老高，你去叫你女儿一声，看他可在里面。 那老儿硬着胆叫道： 三姐姐。 那女儿认得是他父亲的声音，才少气无力的应了一声道： 爹爹，我在这里呢。 行者闪金睛向黑影里仔细看时，你道他是怎生模样？ 但见那云鬓乱堆无略，玉容未洗沉姿， 一片蓝心依旧，十分娇态清颓，樱唇全无气血，腰肢曲曲微微， 愁簇簇，峨眉淡，瘦怯怯，余生低。 他走来看见高老，一把扯住，抱头大哭。 行者道：且莫哭，且莫哭，我问你，妖怪往哪里去了？ 女子道： 不知往哪里去了，这些时天明就去，入夜方来，云云雾雾，往回不知何所。因是小的父亲要切退他，他也常常防备，故此昏来招去。 行者道： 不消说了，老儿，你带令爱往前边宅里慢慢的叙阔，让老孙在此等着，他若不来你去莫怪，他若来了定与你剪草除根。 那老高欢欢喜喜的把女儿带将前去，行者却弄神通，摇身一变，变得就如那女子一般，独自个坐在房里等着妖精。不多时，一阵风来，真个是走石飞沙，好风，起初时微微荡荡，向后来渺渺茫茫，微微荡荡乾坤大，渺渺茫茫无阻碍。 雕花折柳胜塞麻，倒树催林如拔菜， 翻江搅海鬼神愁，裂石崩山天地怪。闲花迷路始来踪，摘果猿猴迷在外。七层铁塔进佛头，八面床翻伤宝盖。金梁玉柱齐根摇，房上瓦飞如燕快。 举棹烧弓许愿心，开船忙把猪羊赛。当方土地弃祠堂，四海龙王朝上拜。海边撞笋夜叉船，长城刮倒半边塞。那阵狂风过处，只见半空里来了一个妖精，果然生得丑陋，黑脸短毛，长喙大耳，穿一领青不青蓝不蓝的缩布之多，系一条花布手巾。 行者暗笑道：嘿嘿嘿，原来是这个买卖。 好行者却不迎他，也不问他，且睡在床上推病，口里哼哼啧啧的不绝。那怪不识真假，走进房一把搂住就要亲嘴。 行者暗笑道：真个要来弄老孙哩。 即使个拿法，拖着那怪的长嘴，叫做个小爹，慢头一撂，扑的灌下床来。那怪爬起来，扶着床边道： 哼哼，姐姐，你怎么今日有些怪我，像是我来的迟了。 行者道：不怪不怪。 那妖精道： 既不怪我，怎么就丢我这一点？ 行者道： 你怎么就这等样小家子，就搂我亲嘴？我因今日有些不自在，若每餐好时便起来开门等你了，你可脱了衣服睡试。 那怪不解其意，真个就去脱衣。行者跳起来坐在镜筒上，那怪依旧伏来床上摸一把，摸不着人，叫道： 姐姐，你往哪里去了？请脱衣服睡吧。 行者道：你先睡，等我出个宫来。 那怪果先解衣上床。 行者忽然叹口气道声： 造化低了。 那怪道： 你老怎的，造化怎么就低的？我得去了你家的，虽是吃了些茶饭，却不曾白吃你的。我也曾替你家扫地同沟，搬砖运瓦，公主大祥，耕田耙地，种麦插秧，创家立业。如今你身上穿的紧，戴的金，四十有花果享用，八节有蔬菜烹煎，你还有哪些不称心处，这般短须长鱼，说什么造化低了？ 行者道： 不是这等说，今日我的父母隔着墙丢砖撂瓦的，甚是打我骂我哩。 那怪道： 他打骂你怎的？ 行者道： 他说我和你做了夫妻，你是他门下一个女婿，全没些礼体，这样个丑嘴脸的人，又会不得姨父，又见不得亲戚，又不知你云来雾去端的是哪里人家，姓甚名谁，败坏他清德，玷辱他门风，故此这般打骂，所以烦恼。 那怪道： 我虽是有些丑陋，若是去却也不难。我一来时曾与他讲过，他愿意方才招我，今日怎么又说起这话？我家住福陵山云栈洞， 我以相貌为姓， 不姓朱，官名叫做朱刚烈。他若再来问你，你就以此话与他说遍了。 行者暗喜道：“ 嘿嘿，那怪屈原老师不用动刑，就供得这等明白。既有了地方姓名，不管怎的也拿住他。” 行者道：“ 他要请法师来哪里呢？” 那怪笑道：“ 睡着睡着，莫彩的，我有天罡术的变化，九尺的钉耙，怕什么法师和尚道士？就是你老子有天心，请下九天荡魔祖师下界，我也曾与他做过相识，他也不敢怎的我。” 行者道：“ 他说请一个五百年前大闹天宫姓孙的齐天大圣要来拿你哩。” 那怪闻的这个名头，就有三分害怕道：“ 既是这等说，我去了吧，两口子做不成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怎的就去？” 那怪道：“ 你不知道，那大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，只恐我弄不过他，低了名头，不像模样。” 他套上衣服，开了门，往外就走。被行者一把扯住，将自己脸上抹了一抹，现出原身，喝道：“ 好妖怪，哪里走？你抬头看看我是哪个！” 那怪转过眼来，看见行者龇牙来嘴，火眼金睛，磕头毛脸，就是个活雷公相似，慌得他手麻脚软，哗啦的一声挣破了衣服，化狂风脱身而去。行者急上前撤铁棒，望风打了一下，那怪化万道火光竟转本山而去。行者驾云随后赶来，叫声：“ 哪里走？你若上天，我就赶到斗牛宫；你若入地，我就追至王子玉。” 咦，毕竟不知这一去赶至何方，有何胜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